好，翻嚟第四節嘅星期二得道。嗱，咁樣咧，又係長開場白啦。大家記住咧，嗰、那個叫做like 我哋嗰個節目啦。咁啊，因為我哋最近啲 like 都好多啊，每一節都過千個啊，咁啊都非常之滿意嚇。咁啊 like 我哋節目之餘咧，就記得 click 廣告啦嚇，因為 click 廣告咧都係對我哋有幫助嘅。咁啊，當然再喺廣告留下，即係嗰個節目下低咧留言嚇，咁啊。俾啲意見我哋嚇，咁我有啲譬如咧節目裏面，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口快講錯又好，有時記憶有誤亦都好咧，有時會講錯啲資料嘅嚇。咁當然咧，大家要提醒翻我哋啦。咁我哋如果知道咗咧，我哋都會喺呢個節目更正翻啦。咁啊頭先講起呢個叫做咧港幣啊，對到 7.78 藥方保證啦嚇。咁啊 7.85 啊7.85啊，之前係7.75，而家7.85。咁咧就金管局嘅13度入市。喂，原來咧嗰個元兇好大機會就係騰訊喎，啊，原來呢個騰訊咧就係沽空港元啦 嚇，幕後 沽空港元嚇，呢個兇手嚟，咁我哋咧就已經逮捕咗啦，兇手啊，已經成之於法啦， 咩法啊？ 嚇，法家個法啦，可能係，咁啊，呢個可能係講笑啦，咁啊嚟緊其實咧。是不是真的有後續呢，或者港元是不是有個持續的資金流走呢，你要看接下來這兩個禮拜才可以作準的。因為呢我估計呢騰訊那些錢應該差不多走光了。因為500多億港幣呢，我覺得早一排人民幣尤其是兩個禮拜到呢是突然間急升了上去，曾經穿過80的。即係100蚊港幣對到80蚊人民幣，嗰個係升咗5蚊嘅，突然間由85一路係咁跌。我覺得咧係有部分係關於騰訊上咗去大陸嘅嚇，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嚟緊嗰個港元流出咧先至係真章，我覺得。即係嚟緊最要大家要數翻咧，先至可以知道香港究竟有幾多港元流出咗，嗰啲係真真正正實體嘅港元流出咗嘅。啊，至於你突然間沽咗貨，咁人哋梗係要走噶啦。不過走亦都唔係一時三刻，哦，即日要走冇可能嘅。你以為打機咩？係咪打機就可以係咪？ 咁啲散户要小心喎、啊。嗯，散户啊。 係啊，咁所以咧而家都係要睇清楚個環境啦。咁同埋咧亦都要補充翻，其實大孖沙沽貨咧。理論上都是越沽越高的，因為我們以前看回呢股神巴菲特出那個叫做中石油啦，咁出了10蚊出貨，咁因為佢1蚊翻嚟嘛，買10蚊咪賺大錢，賺10個開喎，仲想點啊？咁啊第一件事咧就會惹來呢個叫做咧香港股神李四叔嘅嘲笑，啊、笑佢懵成成嚇。10蚊咁平都沽啊，真係懵成成啊！咁人哋因為人哋 size 太大，你如果唔喺呢位沽咧，你沽唔到20蚊嗰啲位。咁當然咧，佢可能沽到咗嘅，可能喺13-14蚊先沽啦。但係人哋大户沽貨咧，係越沽就越高嘅。咁啊，買啲散户買貨咧，就越買越平嘅，因為咧人哋因為你接貨派落嚟啊嘛，係啦。咁所以佢要同大家講翻。咁講起散户咧，其實我哋嘅節目都有好即係針對於散户咧嗰種心態咧，我哋特別分析嘅。尤其是我哋上一集咧，我哋講起香港一個散户嘅代表人物叫沈大師。嗱，咁啊，我覺得咧。好多時候啲人呢有自知之明，因為點解咁講呢，我啲朋友身邊啲朋友佢話譬如買股票咁樣啦，咁佢話我見到嗰排股票跌嘅時候，咁佢話點啊，喂見到而家新鴻基平喎，執返2萬股先，咁啊 2萬股唔少錢㗎喇喎， 200多萬啦，係咯，咁人哋嗰啲叫散户咧，即係佢話：，我哋啲散户係咪買少少嚟玩下啫，咪聽日平咪再買多2萬股咯，咁講嗰啲。咁呢啲咪要散户咯？咁當然咧，你沈大師係咪散户？你肯定唔係散户啦，你係蚊户，散户都唔能夠講係。 啊，呢、這個你呢個例子啊，令我諗起嗰排早幾年個港姐喎，陳海琳啊。 哦， 咁話係富家女啊嘛。 係啊係啊。 跟住話哇，你屋企好有錢喎、啊，咁富家女喎、啊，跟住唔係我屋企好簡單好普通啊。 嗯、 再追問佢話，我哋屋企只係中產嚟嘅。 哦。 後屘啲記者查一查，佢屋企都70-80億身家嘅。 係係。 你冇幾十億身家，你冇話自己中產。自從嗰年開始啊，中產已經有新定義啦。 中產新定義， 我肯定唔係中產。 我肯定啦， 我一定唔係中產。 我一定係基層啦。 我哋咧，我話俾你聽， 散户中產 嗱，我大家同大家講咧，中產係乜嘢咧？中產咧就起碼喺司徒拔道有翻間屋。 啊，有份單位啦，唔好話屋啦，係屋啊太難啦，斯圖伯道太貴啦，係嘛？冇人唔係話要一定要住威里閣，啊，起碼都有份有層幾遠啊，咁呢啲或者叫做 兆輝台都得啊。 兆輝台問啲，嚇，啊，因為咧兆輝台咧就係斯圖伯道嘅上車盤，嚇，好，啊，多時候咧就住唔起斯圖伯道咧，就扮喺斯圖伯道就叫兆輝台，咁，所以咧，你譬如話咧，你起碼有層重拍啦。啊，玫瑰就唔一定有嘅嚇，咁啊有層重拍先啦，咁呢叫中產啦，係咪？咁啊呢個係一個好 basic 嘅，咁但係咧，我哋呢啲咁嘅算係咩咧？我哋住唔起呢個司徒拔道啦，又唔係話 基層咯， 又買唔起，又買唔起兩萬股呢個叫做新鴻基啦，我哋咩啊？ 基層， 我哋係好撚慘，好撚慘。系嘛？好多个重复，好捻好捻惨。 咁其实我又唔明阿沈大师好介意做咩？因为啱啱呢集佢好多篇幅去解释自己唔系散户。 哦，我唔明佢嗰， 真系唔好明佢。 喂，佢散户定义系咩咧？ 佢唔系散户咯，佢系蚊户咯，系嘛？我成日听佢，我其实佢成日听佢节目噶。佢以前节目成日教人讲买6000蚊轮啊，5000蚊轮啊咁样。喂，咁你买几千蚊嘢，你唔系散户咩？你系大户咩？啊！依樣嘢我真係我覺得好好笑啊！我啲朋友啊，買真係咁執兩三萬股呢個新鴻基，跟住又買兩三萬股恒生匯豐，人哋都係散户嚟啦，係咪先？喂，大户同散户個定義好清楚嘅，係嘛？你嗰只股票你能夠呼風喚雨，你咪大户咯。你要受人哋，你係閒嘅，你咪散户咯，係咪先？嚇！嗱，咁啊好簡單咧。其實我哋界定一個人係咪散户心態咧，就係佢係咪好容易受大户嗰個操控或者影響？點解咁講咧？點解我哋節目嗰度強調咧？大家千祈唔好中計，好多時候大户係想你去嗰個方向，而大家咧就唔好咁容易俾大户去擺佈，係嘛？咁我哋認識咗呢個沈大師好多年㗎啦，我哋聽佢節目好多年㗎啦。2011年咧，佢喺當時喺人網啊未執笠嚇，喺人網嘅錢打到嚟，就話咧。香港楼市已经爆咗啦，啊，已经系关咗几个最后嘅逃生门啦。原来嗰个逃生门系为租客而关嘅，租客已经系关咗个逃生门。点解啊？因为而家啲租加咗好多咯，而家楼升咗好多倍咯，系咪？而由佢讲2011年爆咗，系爆上咗3倍啦，系咪？咁当然啦，我哋唔系话好即系去针对佢个人。而係問題係要你要將實際市況同人哋講，你唔係講一啲咧嗰班上落錯車嘅人或者冇買樓嘅人，你係想 peace 佢哋，想令到吸佢哋就話：，唉，香港樓市爆咗，世有人中意聽㗎，係，咪？正如《東方日報》，《東方日報》咧喺早兩日咧出咗一篇10年前賣樓搞到心理變態，咁咧就係咧佢話有個高層同事10年前咧覺得樓價太貴，賣咗層樓400多呎。咁啊賺咗唔知幾多萬嚇， 幾十萬好似 套現咗100多萬喎，賺咗10萬蚊啊！咁啊之後租樓住，咁而家層樓升到400多萬，升咗3倍啦嚇。咁啊應該唔係沙田第一城，因為沙田第一城都唔止後價嚇，佢，可能係叫做嗰，個叫做屯門啊，唔係天水圍嘉湖山莊，嘉湖山莊成雞嘢一尺啦，係咪？咁就係咧。點解我當時都話喂，你叫人哋賣樓好冇陰功，或者尤其是聽咗你講賣咗層自住樓，跟住走去搏樓市跌去租樓住，呢啲係冇得翻身嘅。點解冇得翻身呢？因為我講過啦，香港個樓係行樓本位，唔係淨係香港，全世界一線城市都係行樓本位。原因其實就係雷曼，因為雷曼爆咗煲之後咧，啲人係對於呢個 paper 係唔再相信啦。你係紙嚟啫嘛，債券咪即係紙咯。你只係紙上富貴啫嘛，我唔再相信啲紙，我要實物。咁但係因為金咧係有得沽空嘅，變咗咧佢冇辦法炒上，因為你一炒上有人沽空啊嘛，有衍生工具嘛。但係樓係冇嘅，係暫時呢個全世界咧 單邊市 係啦，變咗焗炒單邊。你就算我當時。上去有一個香港一個比較小型啲發展商啦，但係都有3-4百億身家嘅。佢問我一句説話：，喂，依個鋪而家6億，我而家買落去，我係冇30%賺啊！新鴻基跌咗30%，嚇咁就同我講新鴻基嘅投資價值同依個鋪嘅投資價值。咁我就話啦：，喂，阿乜生，新鴻基咧三兄弟聽日開個會，後日就可以批100億股俾你。但係依個鋪唔得喎。李嘉誠都冇本事喺佢隔離起多一尺，哦，當時佢成碌大對眼呆咗望我， 佢講得好， 佢完全唔知點答，跟住咧我知道我得失咗呢個客啦，佢嗰個佢嘅細佬同我講，我大佬咧 除了起樓叻之外呢，第二就是炒股叻。咁我知道我得罪咗佢，永遠都冇罪客咁算啦，冇所謂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好少時心直口快，我一句說話呢就刺中你嘅死穴㗎。尤其是點解刺中沈大師死穴呢？我覺得東方呢篇嘢呢好似講緊佢。嗱，點解呢？東方佢話呢，佢每次見到負面消息呢就嗨爆，有好消息呢就好似世界末日死老豆咁樣。咁近排揾樣中美貿易戰咧，佢成日喺度笑騎騎，哇！你班冚家產仲唔死嚇、啊？真係嘅，我其實見到好多呢啲人嘅，我哋個波馬股專區咧，亦都有呢啲人嘅。 嗯， 一見到大市跌咧，唉，有冇人聽我講啊？清倉啊，日日出嚟，嗰排跌咧，日日咧都出嚟，叫做幸災樂禍啊！你班撚屌唔聽我講清倉，而家死未？知死未？跟住咧。就算而家樓價跌五成啊，佢都係未去到翻佢當時買嘅價啦，係嘛？仲有白交嘅年租。咁所以咧，好多時我哋身邊其實好多呢啲人，咁啊令到啲傳媒咧，因為要爭取呢班讀者啊，特登講一啲假嘅説話出嚟呃你哋，令到你哋沉醉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咧。所以我哋呢個節目係話俾你聽咧，我哋係講社會嘅真相俾你聽，即使你幾唔願意聽都好，係咪？咁有個網友問我。個樓市係咪已經見頂呢？我覺得我唔敢講係咪見頂，但係可能真係接近見頂。不過咁喎，接近見頂唔代表係跌嘅開始。點解呢？因為見頂可以橫行十年㗎，佢可以喺個高位度橫行十年㗎。如果你諗住買一層樓之後租樓住等跌呢，你可能十年就燒曬你啲租㗎啦，燒曬你啲錢㗎啦。點解呢？因為而家全世界是停了量化宽松，但是没有停到债券，没有停到印债，现在的新的印银纸方法是印债出来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 他跟着联储局印多20万亿美金出来的债，转头自己买回，我不用求你嘛，也不用跟人交代，我的嘛，我买回关你交事啊，现在我就买了，那我买了20万亿的债，我就有20万亿在这里，我又拿回出去，又给那么多你们买。不過咧，可能就要面臨一個利息會有少少上調，但係亦都唔會加好多。原因咧，你還利息嗰啲錢都係印出嚟嘅，咁咪又印啲債出嚟，俾利息啦。本又係印出嚟嘅，利息又係印出嚟嘅，全部印出嚟嘅。咁你諗下啦，物業市場嚟緊都唔會點跌嘅。當然咧，嗰、那個升幅升到而家咁癲咧，坦白講我都覺得好難接受，升到咁貴，我哋而家出去想買咧。其實只是睺嗰啲比較落後啲嘅地區，可能冇升得咁緊要去買嗰啲地方。 係咯，講開買樓咧，我又想回應一下啲讀者喎。 要啊， 係嘛？因為我就聽朝就早機走啦。 係啦， 咁就變咗有排都要幾個月後先翻嚟啦。 係啊，係啊， 係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趁呢個機會咧，仲有幾分鐘咧，就回應一下啲網民啊，啲讀者。因為咧，上次我做完個歐洲特輯之後咧，我諗我收咗。短信啊，或者呢個 email 超過過百個， 哦，過百個咁犀利， 係啊。不過我頭先提過啦，即係差唔多有一半係公務員嚟嘅。 哇，咁犀利！ 咁呢樣嘢就即係令人係比較心噏嘅， 嗯， 即係證明咧，其實我哋香港而家在前線裏邊啲公務員咧，面對好大壓力嘅， 係， 係咪？ 或者係覺得好唔公平係咪咧？ 嗰、那個工作氣氛改變啦，即係如果當你發覺原來你唔係用專業嘅角度去做嘢嘅，而家要有政治正確嘅， 係 要 拍出鞋， 要擦鞋。或者簡單呢個講法叫幹部化， 哦、可以咁啊，幹部化啦，啊，咁就變咗佢就即係佢冇辦法之下，佢哋都會應付佢嘅。咁、 嗯、 但係心裏邊就會另有一種做到身體係最誠實啦。當然希望有 想走，想離開香港。 咁呢個一點啦。另外我亦都經歷過有啲 email 咧，好得意嘅。佢話點解想走呢，佢哋就話我係冇辦法喺呢度再生存， 哦， 即係接受唔到呢啲指鹿為馬嘅生活啦。 係， 即係佢因為而家我哋每日嚟漫住嘅信息咧，其實係幾令人哋氣餒嘅。 係， 啊，咁即係當我睇到呢啲 email 之後咧，其實我得係一個，我都係一個鵪鶉嘅人嚟嘅啫嘛。我都係只不過個退咗休而咗民嘅人。咁咧見到呢啲短信咧，我都係好願意同佢哋見面嘅。 係， 咁另外就我都 同佢哋講啦，其實我唔係一個移民顧問啦，啊，我絕對冇收過一毫子或者一分錢啊。其實我真正咧，我係喺某啲地方咧，我一個蚊型到不得了嘅發展商，只不過就同當地政府咧有個有個指標俾咗我，可以幫啲朋友可以移到民咁解。咁當然移民有好多方法啦，但係有啲方法咧就好貴嘅，即係打開網頁都有教你點做啦。嗰啲係叫正價嚟嘅。 正價嚟嘅，即係當時有個 call call 都問都漏我移民啦。有冇係20万欧罗？ 係啦，廿幾萬啦。嗰啲正價又冇福利嘅啦， 冇福利嘅， 冇福利嘅。 佢就叫我去荷蘭，嗰個就叫我移民荷蘭。 但我哋講呢就唔係啦，有啲蠱惑嘢嘅，即係點樣去即係避開啲法律，跟住又有福利，但又唔使 有啲錢 嘅， 即係有啲法律罅啦， 有法律罅啦，又唔係叫你殺人放火嘅。 但就唔係移去啲好熱門嘅地方， 係 咪？ 上次我提過就係取而不取難啦，因為熱門地方好難㗎。 保加利亞呢，我有朋友搞保加利亞 嘅。咁真係差少少嘅嗰啲地方。 差啲嚇。 差啲嘅。 入歐盟，入咗歐盟啦，未啊？ 入咗，我攞咗歐。 保加都入咗係嘛？ 保加我唔係好肯定喎 ，Albert 未喎，好似。 未啊。 好似唔係嚟嘅喎。 唔 係 啊。 唔係喎，好似呢個 Albania 都唔係嘅喎。 Albania 就多數唔 係啦。 唔係啦，唔係 喎。阿爾巴尼肯定唔係啦嚇。 咁咧，所以我同啲網友提一提啦，即係話其實咧，你哋揾我去傾偈嗰陣時咧，最緊要你俾多啲資料我先啦。甚至阿 Johnny 都好明白嘅，因為律師佢都話你乜都唔講，我俾唔到意見你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如果我首先要多謝有啲網友啊，佢哋又好信得過我啊，將佢個屋企情況啊，佢個財政情況啊，乜都同我講曬嘅。咁嗰啲我就最容易幫到佢。 係 嗰啲我就好容易就、 哦、都係啊嘛。 保加利亞 哦，保加利亞都已經入咗歐盟啦嘛，咁樣得喎。因為我有朋友搞保加利亞移民啊嘛。係啊。咁啊，頭先你講嗰樣嘢咧，其實我都要提補充少少啊。有個網友咧，之前咧佢喺英國，佢有 GP 啊，即係英國油公司係嘛？ 係 Channel Petroleum。 係啊係啊。咁佢喺石油公司度做嘢，佢係好似係嗰啲石油工程師嚟嘅。咁喺想翻嚟香港，咁問我咧去，但我揾唔翻佢個 email 咧，我即係電節目講講啦，因為咧我亦都有幫佢打聽過，但咧香港好似唔係咁容易有啲門路咧請呢啲即係咁特殊嘅工種，因為咧你去到石油工程師，香港就冇咁嘅需要嘅，一定係好你一定一係揾中石油、中石化，咁嗰啲我其實問過嘅，但係咧我即係識嘅朋友嗰邊咧就冇即係答唔到呢啲空缺。 好難嘅，因為香港係好難，因為香港冇呢個工業啊嘛。你反而去新加坡就有啦。 係啊，都係。咁但係嗰邊我亦都係啦，嗰邊朋友亦都冇，暫時冇呢啲空缺。 有啲網友就問我：喂，細路仔過去讀書揾嘢做容唔容易？我話如果你做工科咧，讀 engine 嗰啲或者 mechan 嗰啲咧，喺嗰邊你未畢業揾到嘢做噶啦。 哦，咁犀利！ 即係等於我哋80年代咁嘅。 係。 我哋80年代都係噶嘛，未畢業嗰啲咩八大會計師樓啊。 穩定啦。 我哋嗰陣時唔係叫四大啦，叫八大啦。啲 campus interview， 你未畢業已經有兩三個 offer， 隨便都有㗎，好多人都有㗎。係 係。 咁所以就如果你話啲細路仔想喺香港睇商業社會睇到厭曬啦，唔想再做律師、會計師啊，覺得好悶啊，咁讀工科咧，其實嗰邊係真係好嘅。未畢業就已經有嘢做， 即係歐洲嗰邊。 係啊，啲尤其是如果你懂得語言的話咧，同埋語言方面咧，我同佢哋傾好多偈。 愛沙尼亞講咩話㗎？想問。 愛沙就似芬蘭話啦。 芬蘭話， 即係我自己愛沙。 愛沙尼亞文。 愛沙話嚇。 就似芬蘭。 似芬蘭話。哦。有大概6-7城市啦。 哦。係啊。哇！咁你要學多樣嘢喎。 學語言係難嘅，咁究竟大人申請就還大人申請啦。細路仔如果你揀到法國嘅，你咪早啲去學法文咯。 哦。 如果你細路仔想喺德國學多啲 engine 嘅或者讀 mechan 嘅，咁早啲學德文咯。咁你個市場就大咗好多。 嗯。 咁其實係我見啲家長而家仲咁多人問我，90%都係為咗 小朋友， 為咗小朋友㗎啦。唯一一個係為咗老婆嘅。 哦。 老婆想睇病。 哦。 咁呢個亦都令我感到好偉大嘅。 係。 原來你移民係可以為咗幫老婆醫病，我都係第一次聽嘅。 係。 我都未 即係佢嗰邊嘅醫療制度好先得咯。 係啊，咁可能香港要排隊，你知香港而家醫管局幾撲街啦。 係啊，排好耐，排三年啊，排到啲人 死咧未添光， 死咗都未輪到佢。 所以我今次好多謝 Tony 嘅，因為我上嚟做節目咧，有機會咧同啲網友接觸啊。 係。 真係令到我都覺得好開心，好多謝大家，特別有對我信任嘅朋友咧，我特別多謝佢。 咁啊， 我亦都幫咗幾個。 有網友咧就建議咧，譬如你嚟緊咧去，譬如你就算翻到德國都好，咁到我哋都可以用其他形式去 可以 客串節目，即係好似而家啲人講，我哋望向編輯部都係啫嘛，佢哋全部都係唔同國家。咁我其實都有諗過，不過咧，始終就係、是、因為咧。人做節目咧，好講夾唔夾嘅，即係咧，其實唔係啊，即係有時咧，你大家見咗面，或者大家有好要一段時間嗰個叫溝通，先至可以夾得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嚟緊睇下可唔可以咧調翻轉頭啦，你又喺歐洲邊咧揾下啲朋友，揾兩三個朋友，又可以試下錄嗰邊啲節目，即係講下多啲歐洲唔同嘅嘢。 好， 咁我哋都可以咁樣試嘅喎，因為咧，我哋變咗咧有兩個節目咧，係一個講喺澳紐美加。一邊咧就講喺歐洲，咁可能嗰個叫做咧角度會闊啲， 就好似譬如嗰排阿姚松炎講過嗰啲共住房屋啊，佢唔識啊嘛，因為佢冇喺當地住啊嘛，佢都係睇書學翻嚟嘅， 就淨係抽到最好嗰啲 啊，咁啊同劉世良就做咗集節目啊，講共住房屋噶嘛，我話我哋聽完之後笑到撲街啊！我哋幾個嗰邊住嗰啲就大佬唔係嘛，講呢啲即係講咩，真係笑死人嘅喎。即係其實嗰啲我哋係想講嘅，即係有好多時佢哋因為睇雜誌、睇網上，嗰係永遠係最好嘅，你都先同你講 係啦。 但係嗰個唔係全面嘅 picture 嚟噶嘛。 咁我哋即係要提一提大家啦。好似哎呀，我今次其實想講呢個叫做咩劏房啊，我想講嗰個叫做咧首都個劏場咧，咁啊冇時間，我哋係咪使唔使加一節講定係唔講啊？定係下一 二十分咯喎， 二十分啦！如果要加多節嘅啦，如果講呢個話題， 因為我今日咧就要趕住， 係啊，我知道你有事， 趕住攞車， 係啦， 下一次啦， 變咗咧，下一次啦，係啦， 趕嘅呢個， 係啦，咁啊，呢個我哋下一集節目咧，我哋有少少預告啦，因為嚟緊呢一個咧又係叫做咧，呢個就唔係 keep 下你呢個上市公司真係老闆嚟嘅， 哇，犀利！ 咁咧就話會有好多嗰啲咧爆料啊，上嚟爆聯旺啊， 正啊， 係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哋就讲下呢个汤场嘅问题啦。 好啊， 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。 好， 好，拜拜， 好，迟啲见啦，拜拜。